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来了，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准备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伟训，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今天是99重阳节，我们祝愿收音机前的老年听众朋友们重阳佳节快乐，也祝愿曲艺老艺术家们身体健康，多为大家再奉上好的曲艺节目。今天呢，为大家安排了一组重阳节曲艺老艺术家的剧场实况，都是这两年啊近期我们在剧场录制的。首先要请您听的这段是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京剧漫谈。他们二位啊，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搭档，一直到今天已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了，在舞台上默契合作，现在呢更是把很多精力放在了培养弟子传人的身上。下面我们请您听听这对黄金搭档祥瑞组合表演的京剧漫谈。 谢谢谢谢， 感谢大家， 谢谢这么多热情的观众跟我们一起纪念梁小楼老师。 对， 梁老师真是我们的老师。 没错， 我们是梁老师的学生， 从小就跟他学。 对，我们当初学的时候四个学相声的。 对， 李金斗、王文友，王文友就是刚才演双簧那个，李增瑞、王千祥，不光教我们音乐， 还教什么呀？ 教我们京韵大鼓。更重要的是教我们发声， 教方法， 怎么保护嗓子。到现在咱们干了56、57年了吧。 啊，从60年到现在咱们俩一共合作57年。 没闹过嗓子。 哎，到现在您听这嗓子还这么好。 这都是梁老师教给我们的 方法得当。 啊，我们四个人里头，从来有一个闹过嗓子， 就是王文友。 王文友 他不是闹嗓子， 对， 他从小嗓子就那样。 是是是是，赶上3年自然灾害了 啊， 没有粮食吃，到野外去那个搂那个鸡了狗子，吃多了嗓子扎成那样了。 是这么回事吗？ 这个李增瑞是我们四个人里头 怎么样？ 好学生， 就爱学。 您看这姐姐知道李增瑞是好学生。 好， 敬业吧。 我谢谢您的鼓励。 没错，李增瑞啊，色艺俱佳呀。 你 真的？ 你先等会儿。我 啊 还色艺俱佳呀？ 对呀。 那有一点我得说清楚了。 您说。 我只卖艺不卖身。这怎么说话的？不，色艺俱佳有这么形容我的吗？ 不是，这怎么说了？怎么说、就是夸夸人好，夸演员怎么啊德艺双馨。 那我可不敢当。 李增瑞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 你夸我。 我们那个老师一夸李增瑞。都这么说。 怎么说呀？ 哎呀，李增瑞 啊， 好玩意儿。 哎，我怎么成玩意儿了？ 说人家艺术好啊，那老年间说这人是一身玩意儿，就一身好艺术，夸他。 那应该说玩意儿好，不能说好玩意儿， 是 热吗？这 差不多。我们领导，我们那个原来曲艺团的领导、文化局的领导，包括现在中央的领导，一夸李增瑞都这么说。李增瑞，哎呀，这人好德行。 哎，什么叫好德行啊？ 不是您 德行好，不能说这人好德行了。你这有这么说话的吗？ 不是，差不多，差不多。他是我们学习的那个领头兵啊， 还领头兵 啊！不光学这个京乐，学主科，学副科，特别是学京剧。 我喜欢戏 啊。梁小楼老师，教给我们，还记得61年教给我们京剧里头的一个南北曲的牌子，叫石榴花。 哦，石榴花。这我知道， 是吧？ 知道。 喜欢京剧吧？ 喜欢。 京剧和相声， 嗯， 啊，有好多相通的地方。 哎，你给介绍介绍。 你看，咱们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京剧讲究什么呀？ 京剧 啊， 也四个字。 哪四个字啊？ 煎炒烹炸。 哎，你说的那是厨师啊， 唱念做打。 哎，唱念做打， 唱念做打， 这是四功。 四功还有五法呢。 五法是什么呀？ 手眼身法步。 好，把手放在第一位。 京剧演员到了舞台上， 嗯， 抬手置足都有法度在那儿管着呢。 哦， 舞台上的男性角色， 嗯， 啊，用手一指， 怎么指啊？ 都这样指。 哦，两个手指头， 这叫什么吗？ 叫什么呀？ 这叫剑指， 还是剑指？ 双手指头。 哦， 双指头有一好处。 什么好处啊？ 一个是精神， 嗯， 一个是剧场大了，观众离得远，看得清楚。 好，打远儿 手， 嗯。 练习形体功 啊， 最基本的 什么呀？ 也是手，叫云手。 这云手怎么拉呀？ 云手教小孩先拉一个山膀，拉好了，起云手，下手掏，上手盖，上步退步，当 嘿，好，您看，精神， 丁字步， 哎， 子午线， 真不错， 两把平拢， 好， 这是武生， 嗯。 小生老生 怎么样啊？ 也拉云手。 怎么拉？ 拉出来稍微低一点。 哦， 汤 显得比较文静。 对， 嗯， 花脸， 花脸， 架子花 啊， 拉出来，蹦，蹬，汤。 嘿，这动作特别大，嗯，夸张。 五丑， 五丑， 拉出来干崩利落碎。 怎么来？ 非常快，蹦蹬， 这好嘛，整个一时迁偷鸡， 非常精神的矮声， 不错，嗯。 旦角， 旦角， 也拉晕手。 是啊， 拉晕手，在这胸部， 哦， 要掌声，蹦，蹬，抬， 嘿，好，显着特别的俏皮。 哎，知道哪儿靠漂亮吗？ 哪儿啊？ 眼睛， 哦，眼神好， 眼神， 嗯， 京剧演员学京剧 啊， 都得先练眼。 哦， 小孩入了科以后去练眼去， 怎么练呢？ 让师哥带着， 哦， 师哥就说，找一个。柴火棍啊， 哼， 火柴头啊， 嗯， 拿着，别动，俩眼瞪着， 瞪着， 瞪着火柴头， 哦， 别动， 嗯， 一瞪，4个钟头， 呵，真够累的， 日久天长，那个眼睛都冒亮光啊， 呵， 这是白天， 啊， 晚上下四工， 晚上怎么练？ 师兄带着，天黑了以后去靠墙站着，啊，师弟靠墙站着，找一个。火柴， 哦， 或者是香烟， 香头也行， 或者香头， 嗯， 点着了，在跟前画圈， 画圈 啊，小孩站那儿，眼睛跟着走， 哦， 画10字，画8字，这都得这么转，越转越快， 嗯， 转活了，知道叫什么吗？ 叫什么呀？ 这叫秋波流汇。 我看你这不是秋波流汇， 我这是 迎风流泪，你是不是？怎么这眼泪都快挤出来了？ 有那么一出戏， 哪出啊？ 金玉奴， 哦，斗智记， 又叫棒打薄情郎。 对， 金玉奴， 嗯， 16岁的小女孩， 哦， 从后台出来，走一个小圆场，到这个地方，念4句诗，念完了诗一扔手绢， 嗯， 跟观众有一个飞眼儿 啊， 太漂亮了。 哎，不，你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有什么？ 一飞眼啊， 还飞眼儿 啊？ 那今天纪念咱们。梁小楼老师110周年， 嗯， 来了这么多可爱的观众， 嗯， 你能不能为我们大伙儿飞一回眼？啊，你看看，有人带头鼓掌，你飞一回眼，让我们看看。 知道围观的都不嫌事儿大啊， 就是那你来了， 我学学、啊、学学那个金玉能出场，您给我帮个忙， 我干嘛呢？ 给我伴奏一个出场， 出场， 小罗，我在后台，一叫板啊哈，您呢？台台令定台，我就到台口了， 我打小罗， 好不好？ 行，咱们试试， 现在开始， 好， 试试， 叫板吧。台台命定台， 青春正二八、生长在贫家，冒创春寂静，空腹貌如黄。 哎呦，行，好，这飞眼飞的还真不错， 好看吧？ 漂亮， 而且这段道白呢都能听得懂， 因为是京白。 京剧里头专门有一种白叫京白， 京字京腔。 哎，但是大部分的京剧，这个人物在台上道的白都叫韵白。 什么叫韵白呀、啊？ 中州音，湖广韵。 那你再给介绍介绍。 比如说有那么一出戏， 哪出啊？《 龙凤呈祥》。 哦，这是三国的戏。 里面有一折大家都喜欢看， 哪折呀？ 芦花荡。 哦，这是张飞的戏、啊。 对。张飞在这场戏里的是主要角色、 哦、 张飞呢是诸葛亮派张飞埋伏在芦花荡扮成打鱼的迎接娶亲归来的刘备、 哦、 张飞上场以后有很大段的一段舞蹈， 有舞蹈， 然后也是一边舞到最后一边舞一边念白，也念了四句诗白、 哦、还有四句诗， 又好听又好看、 啊、哎呀 那太好了，我明白了 啊， 这段里头呢是又有白又有舞， 对， 那你就为我们白舞一回吧。哎，对对，大家伙鼓掌，让咱们白舞一回 啊！我学学张飞、 啊、学学， 是这意思吧、 啊、是是是、啊、 连动作带这个 表情， 好的， 动作啊，是 张飞，张飞因公是架子花 脸，架子花 弓架大， 哦，来来，好像草里 蒙塞与父，我装这暴头换了眼气轩昂，胯下千里五追马者丈八狂，嘿嘿嘿桑， 什么有是无双， 安长一德， 好，真不错， 有劲，好听，好看。 有一点不明白， 您说 这张翼德不就完了吗？ 啊， 怎么这德后边还一勾啊？有张翼德，这怎么回事？ 咱平常说话张翼德 啊， 声音往下走， 对呀、啊， 在舞台上不响亮啊。 哦， 演员在塑造张飞的角色，张翼德往上一翻，塑造了张飞那种勇猛刚强的性格， 连声音都这么夸张。 张飞。历史确有其人呢、 啊。是啊， 家是哪儿的？您知道吗？ 家 啊， 应该是河北人吧？ 对，河北涿州， 哎，属于保定府， 属于保定地区的人。 对， 保定地区的人说话不是这个味儿啊。 那保定人怎么说话呀？ 保定人说话客气， 是吗？ 也好听。 哦， 两个人走大街上了，一见面，说出话来都这样。 怎么说呀？ 你干什么去？ 干什么去？我吃饭去呗。 吃什么呀？ 吃什么呀？吃的是驴肉火烧。吃驴肉火烧，保定最好。 保定那个地方那个驴肉火烧最好吃了。 没错。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嗯。 张飞到了舞台上，他不能说保定话。 他 只能说那种韵白。 他要说保定话，那显得多亲切啊。 没那么说的。 说家乡话贴切， 京剧不行，京剧不行， 我看可以试试。 你这甭试，不可以。这个 我看行， 人家不愿意听。 谁说的？哎，你看愿意听啊？ 您这意思是愿意让张飞上场以后说保定话？ 说他家乡话多好玩， 试试 试试吧。啊， 好，我试试啊。 好好好， 张飞啊， 对， 保定话。保定话哈， 没错没错，保定话，保定话。 曹茂儿，曹谢儿， 是个打鱼的不？ 是是， 脑袋瓜子，嗯，像个胡头纹，俩眼一瞪，像个煤气纹，骑着大黑马，收拾大扎枪， 谁？谁呀、啊？ 卖驴肉火烧的， 就这个。 谢谢谢谢二位老师，再给我们来个小段吧。 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我们李老兄啊，不光学业务学得好，文化水平也高， 谈不上。 您跟观众说说啊，您看看，您让观众琢磨琢磨，是不是我们这些所有相声演员里头学历最高的？您念了几年书？ 哦，你问我啊？念学问学历 啊？学历 谈不上啊，我就差两分钟大学毕业。 什么学问？怎么大学毕业还差两分钟啊？ 他刚要发毕业证书啊！我醒了，就这么回事儿、哎，明白吗？ 多幽默！ 我就是啊，梦想大学， 梦想大学，哎， 高中毕业，中专， 学的基础挺好， 还可以吧？ 不知道现在还记得吗？ 差不多，哎，学的东西都能记着， 都能记着。嗯，考考您行吗？ 考什么呀？ 考个您字儿。 一字儿， 比方说这是一张纸啊，也没带笔，就拿手指头当笔。嗯，注意啊，认真看啊。 您写， 从这儿起笔啊，走到这儿顿笔 写呀、 啊。完了， 这就完了。 这字儿念什么？ 这字儿啊，念一，对吗？ 嘿呦， 怎么了？ 连一都认得。 啊，认得认得，不认得这字我成傻小子了。认得 啊，这字是好认 啊啊！ 注意啊，现在这不是躺着呢吗？ 是啊， 走。这念什么？ 立起来了啊！阿拉伯字母还念一， 是阿拉伯字母也认得 啊！认得认得认得啊！ 看住了，嗯，这一不动哦，我在这一后头加一个圈儿。 十啊， 加俩圈 一百， 仨圈 一千， 四个圈 一万， 5个圈 十万， 十万都认识。 这有什么呀？ 看住了啊！这五个圈不动啊，把这一拿下来，从这边穿进去，这边不出头，这念什么？ 这不认识， 不认识了吧？ 念什么呀？ 糖葫芦。 这是什么？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二位合说的相声京剧漫谈，还有一个返场的小段。听完了相声，我们请您听一段幽默的山东琴书小段。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轰轰响铃，铿锵响铃，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扁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善玉屏风，撒金钱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山东琴书是北方重要的曲种，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姚忠贤先生是北京的观众听众很熟悉的山东琴书代表性的艺术家。今年已经78岁的姚忠贤先生在舞台上还是那么的生龙活虎，那精气神那嗓子比小伙子也不差。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78岁的姚忠贤先生和他的弟子非常美丽的女演员罗小静合作一段幽默的反正话。这也是我们节目今年录制的剧场实况。 刚才说了哈，给大家唱到山东琴书，朋友很少能听到这种形式了呀哈，现在被列为国家非物质遗产。给大家唱这个小段，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先别唱了， 怎么了？ 你给唱错了， 没错， 还没错。谁不知道太阳从东边出，从西边落？哎，你怎么唱的？怎么从西边出，从东边落呢？ 俺唱的这是繁花， 这多别扭啊！ 哎，俺要的就是这个别扭劲儿。 那好，咱让他一块别扭。 怎么着？你也行？ 我也行，把那行放小车上。 怎么讲？ 我就腿行了。 好，那咱就唱。 好，咱唱。 太阳出西，落在了东， 满天的月亮一颗星。 万里晴空下大雨， 那树梢不动刮大风， 直挂的火车头漫天跑。 我乖乖，这火车头刮天去了。 哎， 很厉害行啊！那泰山嗖的一声刮到了半天空啊， 刮的个鸡蛋满地滚， 抱抱抱，那个鸡蛋把石头砸的都是大窟窿啊！ 要四个狗， 我俺家养的老鼠拉毛钻窟窿啊， 有个人骑着大刀扛着马， 那瘸驴哄着个老头他的一溜风。 和玉米接土豆， 胡萝卜发芽长大葱啊， 小蚂蚁踩四个绿橘子， 半空中小麻雀倒是一只大老鹰。我的乖乖，雪白的胡子飘前胸， 美丫的老婆吃萝卜，咯嘣咯嘣的怪脆声。 村东头跑出来80多岁的老太太，她一蹦多高去当兵。 俺说这话你不信，臭虫坐月子，他养了一窝。 以上您听到的是山东琴书老艺术家姚忠贤先生和他的弟子名演员罗小静表演的山东琴书反正话，一个幽默的小段。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接着回来，我们请您继续欣赏曲艺老艺术家为大家表演的精彩的古曲相声作品。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因为有你》，张和平作词，舒楠作曲，袁娅维演唱。

山腰苦好雪，碾了一片一沾湿一瓢饮，现在回也在楼下人不看起，又是回也就乐不歇。子贡曰：贫儿无产言，富儿而无骄念。夫子说：未若贫儿乐，富儿好礼节。先进与礼乐，子曰：也人也。后进与礼乐，君子是过儿老爷。孔仲尼在陈缺粮七昼夜，好不行成否浮于海啊，圣人也把恭喜。正在这儿读书，这老天降的大雪飘洒洒，薄雪花儿如银燕，一道玲珑水晶天。 投了半天活呀，弄到这儿了。说实在的，人岁数不太大，但是眼呢也花了，耳朵啊也灵了，这弦儿我有时候就听不准了。给您唱这段《华大鼓大脚》。到腊月第一绣完了，春夏绣个大秋，好容易啊，花儿鞋绣完毕，试了一试，嚯，脚大鞋小，钻不进个脚趾头。您若问这位姑娘，她脚板要有多么的大？脚后跟站在北京，是脚趾头过了通州。谢谢。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曲艺老艺术家，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影视剧艺术家莫奇先生表演的滑稽大鼓，这是一个冷门的曲种了，吕蒙正教学和小段大脚。今天是九九重阳节，我们祝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老年听众朋友们，重阳节快乐，祝您身体健康，笑口常开，笑口常开啊，您多听我们的空中小林。好，听完了这个古曲作品啊，冷门的曲种滑稽大鼓，下面我们请您听听相声的老少搭档。我们说传统艺术的发展传承啊，必须要做好传帮带，尤其是老艺术家为青年演员保驾护航。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一段相声老艺术家李国盛先生和青年相声演员富强他们二位合作的《口是心非》，这也是今年我们在剧场录制的实况。您就听听李国盛先生的这种反应的机敏，在舞台上的这种精神的状态，一点也看不出已经八十岁了。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富强、李国盛二位合说的《口是心非》。 谢谢大家的掌声， 谢谢。 今天我们这场是师徒专场， 哎， 但是呢，他们都是师徒，每一对都是师徒，只有我们这一对 啊， 严格意义上说不是师徒。 是啊，我们是。 跟大家介绍一下 啊， 国盛老师在我们论辈分是我的师爷，对不对？今年国盛老师已经八十高龄了， 其实也不算太大。 这实话实说，国盛老师是我们目前中国相声界有一位算一位活着的给侯宝林先生捧过哏的，就这么一位了。真的， 这倒是。

这节目你亲自演呢？ 是啊，妈，这 那叫掀起你的盖头来。 对， 我告诉你，下面是一首怀旧歌曲啊！你再给我报错了，今天你给我写检查。 你瞧瞧，要处分他。 其实歌非常简单。 是啊， 扬鞭策马运粮忙， 有这首歌。 他一听说写检查，一着急又报错了。 是怎么报的呀？ 那下面是一首怀旧歌曲啊，扬鞭策马运流氓。哎，这他说这话不可乐，最可乐是我们团长说这句话。 团长说什么呀？ 妹妹流氓啊！你把咱们演员真实身份都说出去了。 哎，去你的吧！ 好，以下您听到的是相声名家富强和老艺术家李国盛先生合作表演的相声《口是心非》。下面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片段，这是新疆相声界的两位老前辈张铁力、董凤同表演的歌曲漫谈，请听这个小片段。 歌曲跟那个背景一致，你要比如说换个环境啊，比上优美的歌曲就差一点。 什么环境啊？ 比如说吧，非常紧张的气氛。 哦， 你要唱这个抒情的就差点。 哦，不协调。 哎，不协调啊。 不过你要是试验试验 啊 啊， 试验试验， 这么一个紧张的背景 啊， 唱抒情歌曲，看看怎么样？ 那可以啊 啊， 比如说吧 啊， 你们家着火了。 对对，你们家 不是你们家呀着火啊，这是 比方你们家着火 了。哦，比方。哎。这事怎么办呢？您得给这个119打电话啊！ 当然了， 打电话您特别着急，把号拨好就说：“喂，哎，119吗？哎呦，我们家着火了，赶紧快快快快快！哎呦，快点啊！我们家就在红旗路4号，我姓董。哎，好，快快快快！你看， 瞧瞧， 多紧张！ 当然是了，太紧张了 啊！你要唱抒情歌曲 啊， 这个时候就差点， 有点不协调。 那当然呢。” 不过您唱着试试，咱们听听看怎么都不协调。 我来了啊！ 哎， 比如说你们家着火了， 哎， 把号拨完了以后， 哎， 那通完话跟着唱啊， 哎， 消防员同志，你听我言，有一件事情对你慢慢谈。我们家的厨房里冒黑烟，眼看着火苗子的一个劲儿的往上窜。哎，谁不说咱消防员好？对哦，哎呦，你们要是再不来，我们家就全着完。 哎，行了，非着完不可。 您别说是不是别扭啊？ 太别扭了！ 哎， 不行不行， 唱什么歌儿，为了什么环境？ 对， 比如说吧， 啊， 妈妈哄孩子睡觉， 嗯， 这时候你唱什么呀？ 摇篮曲。 哎，慢慢这孩子唱了摇篮曲， 对， 这娃娃就睡着了， 是啊， 是不是？ 哎， 啊，比如说吧， 嗯， 这妈妈哄这孩子老不睡， 嗯， 给他唱什么呀？ 唱什么？ 给他唱印尼的歌曲。 哦， 宝贝。 哎呦，这歌也是老歌儿， 老歌儿 啊！ 这个60年代 啊， 风靡一时 啊！ 这是刘淑芳唱的， 歌唱家， 哎，歌唱家， 唱出来挺好听的。 哎，哄孩子的时候唱这个最合适， 您给学学。 哎，啊，孩子抱过来哄他睡觉。 哎， 哦，哎呀，您老不睡，听妈妈给你唱两句啊。 对， 宝贝。你爸爸正在过着动荡的生活，他参加游击队打击敌人，我的宝贝，睡吧，我的好宝贝，我的宝贝，我的宝贝，睡着。 哎呦，我听着都有点冲盹儿， 是不是？ 哎，对 啊，就是催眠曲吗？ 啊， 哄小孩就得唱这个。 哎，也不一定 啊， 不一定，不一定。 那您的意思呢？ 你唱别的不照样哄吗？ 哦，唱别的也一样哄。 是啊。 那唱什么呀？ 唱那个，哎，唱京剧。 唱京剧。 京剧。 哦，那唱哪个行当？ 唱哪个都行 啊。